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我们都知道挪威有两座城市曾经举办过冬奥会，今天呢我们就去往利勒哈默尔。1994年的冬奥会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举行，都说挪威人生来腿就长在滑雪板上，来到利勒哈默尔，果不其然，走路还摇摇晃晃的小孩子就已经开始参加越野滑雪比赛了。我们今天就看一看挪威人的雪上运动是如何从娃娃抓起的。挪威奥委会主席汤姆特维特说， 这里有很多人都从事和雪有关的工作，我们有一个说法，挪威人生来腿上就长着滑雪板，孩子们在雪中感受快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也是挪威为什么能够在冬季项目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来到挪威才知道什么叫做全民热爱雪上运动，进入冬季几乎每周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雪上赛事，参加的人们最小4-5岁，他们在父母的陪伴之下进行儿童越野滑雪比赛，比赛的规则通常都非常简单，也有很多16岁以上的少年每周都会参加10到15小时的滑雪训练。教练介绍说，不是让孩子们一圈一圈的滑，我会安排在雪上的游戏活动，像踢足球、手球、跳跃活动等等，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获得平衡能力以及滑雪的技巧。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训练，他们慢慢的就能像专业滑雪者那样去训练了。 Like professional skiers。 1994年冬奥会之后，挪威私立体育学校在利勒哈默尔成立，学校招收13到19岁的孩子。在校生除了正常的文化课之外，每天还会进行一定时间的体育训练，每周大约10到15小时的训练时间。13到15岁的在校生以体能训练为主，16岁以上的在校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专项运动训练。学校里提供了包括各类冰雪运动在内的27个运动专业。那里的一名学生说，因为我想尝试不同的学校，对于这些改变我很满意，因为我觉得去普通的学校很无聊，这个学校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据了解，像这样可以提供越野滑雪专业课程的体育学校在挪威大约有113家，其中既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。学生在那里能够在越野滑雪、跳台滑雪、高山滑雪等冰雪运动项目当中发展专长，接受经验丰富、教育水平高的专业教练指导。可以说，体育学校在挪威冰雪运动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怎么样？滑雪从娃娃抓起也有先决条件，那就是让娃娃们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。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。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肌少症给吃跑了。 肌少症是老年群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，往轻了说，它会让你疲惫乏力、骨质疏松，引发关节炎症；往重了说，什么跌倒、骨折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免疫功能下降，甚至肿瘤，背后的罪魁祸首都可能是它。